好，各位同学，上午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翻到五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碍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上文，看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话，你知道其实呢，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的辩护词。是的，他在哥林多教会的侍奉，他在哥林多教会的见证，他在为之辩护，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难以想象的、糟糕的、令人心痛的状况。各位，在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单凭这一点看起来就已经很不属灵了，对吧？一个牧师，一个使徒，居然还敢为自己辩护。请注意，保罗不仅为自己辩护而已，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话，他其实是在为福音的事工而辩护。其实说实话，自辩啊，是我们天然的反应。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甚至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各位，即使人家批评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常常第一反应是什么？自辩，对吧？不管人家有没有道理，但是第一反应自辩，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恰巧对方批评的没什么道理的时候呢，那我们简直就可以开启据理力争的模式了。正好对方说的没道理嘛。教会当然不能和稀泥，使徒保罗也在分是非对错，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罪，他也不从不含糊。但是各位同学们，我们要小心为自己自辩。为什么特别要提醒这一点呢？因为通常来说，神学生一定比弟兄姊妹更能说会道，神学生一定在教会当中更有话语权，就说话的话语权，或者说我们更有资本去争辩，因为你读了书了嘛，人家没读书呀，你有争辩的原始资料呀。意思是，通常我们这群人是更容易自辩、更会自辩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这一点。几乎好争竞是每一位神学生的天然的职业病。我们可能还会美其名曰我为真理竭力争辩。抱歉，或许很多时候你那个充其量只能算是为自己的观念大声争吵，还算不上为真理竭力争辩。我们得承认这一点，保罗很有口才，对吧？至少比我们中间的人更有口才。用我们的家乡话说，保罗捂着半边嘴也能说得过哥林多教会的人，对吧？但是请问，我必须回到这段经文，请问他在为什么而争辩？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为什么而大声的争辩呢？很明显，他在为福音真理，对吧？他在为自己的福音事工，对吧？他在为教会的建造，对吧？ 好让福音不被误解，好让福音的事工得以开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透过这段经文的背景来思考一件事，我们通常在为什么而争辩？我们通常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福音真理呢？是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观念呢，还是为教会的建造、福音的事工呢？坦白来说，你都不敢立刻回答说，我为福音，我为主，我为教会，我为真理。如果你敢立刻这样回答的话，抱歉，你可能不太认识自己。你必须非常诚实地说，有的时候你确实在为真理、为福音、为主的教会，是的，这个我们也不会否认，有的时候也确实在为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很多东西来争辩，对不对？这个也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这显明我们是需要福音的人。如果你从来不会为真理、为主的教会、为主去争辩的话，显明你不是基督徒嘛。但如果你从来都觉得自己不会为自己、为自己的名声、为自己的利益的话，显明你比较刚硬嘛。事实不是的，我们常常会为自己，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本身呈现的具体的挑战和难处。各位，具体的难处是什么？仇敌在毁谤保罗，对吧？有很多人在攻击保罗，说其实呢，保罗是想要牢笼人啊，说保罗呢为着自己的益处，说保罗其实是凭着血气行事。第二节经文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哎，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对吧？那这个说法的原因，如果你仔细读经文的话，大概是因为保罗曾经当面大声地批评了他们。经文说，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什么叫勇敢？大概批评的声音很大呀，就是勇敢嘛。所以批评保罗的人说，保罗这个弟兄啊很血气，脾气很大，有点太勇敢。各位，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伟大的使徒保罗有没有立刻忙不迭的急赤白脸的否认这一点呢？很抱歉，或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事实上保罗似乎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而是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经文怎么说？第三节经文怎么说？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哎，先别读后半句，只读前半句，什么意思呀？哎，意思是，各位同学，你发现了吗？伟大的使徒保罗坦然的、真实的承认自己在血气中行事。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他是不是在承认这个事实？他承认自己有血气，他承认自己会在血气中行事，他承认自己会很有血气。各位同学们，你是不是读经文的时候常常会只关注这节经文的后半句了？只关注这节经文的后半句，说啊，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血气，对吧？让自己显得光明伟大、伟光正一点，或者让保罗显得光明伟大一点。但是事实上保罗承认了。各位，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吗？我们会大跌眼镜吗？或者如果是弟兄姊妹的话，他会觉得信仰坍塌了吗？保罗呀，他怎么会在血气中行事呢？只有我的牧师才会，保罗还会吗？ 哎，各位，不是咱们去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不是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吗？这个共识就是哥林多教会很糟糕，哥林多教会很混乱，哥林多教会很邪恶，哥林多教会很悖逆，哥林多教会反正一无是处，这不是咱们已经达成的共识吗？不是说保罗很忠心，保罗很爱主，保罗为主摆上，保罗舍命，保罗有真理，保罗有原则，这不也已经是我们已经达成的共识吗？没人推翻这个共识吧？怎么突然之间你说保罗很血气呢？请注意，这是使徒保罗自己承认的。所以各位同学们，这才是福音中的事实。虽然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他依然是主的教会。虽然保罗很伟大，忠心爱主摆上，一点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保罗也绝非光荣伟大正确的，毫无瑕疵的。这个事实得先认下来。你知道道德主义、律法主义永远都是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哥林多教会糟糕混乱邪恶悖逆，保罗光荣伟大正确，律法主义永远都是二分法的。但那种粗暴的二分法才是福音的仇敌。保罗拒绝了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他首先承认什么？自己有问题。但请注意，这也不妨碍他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问题，就妨碍了他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这依然是道德主义的逻辑。各位同学，问题是，问题不在于保罗认下来了。对很多人来讲，保罗认下了这个事儿，觉得天都塌了。问题在于，你我也常常很有血气，但你我常常不像保罗那样真实的把这个事儿给认下来了。你不觉得这才是问题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才应该令我们大跌眼镜啊，这才应该令我们坍塌一点呀。所以各位同学们，这三年你们一直在学习真理，小心谨慎，学习真理的人容易以为自己就代表了真理，学习真理的人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一方，千万千万不要一味的以为自己代表真理正义的一方，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反对你的人都是邪恶的糟糕的，因为首先这不是事实。哥林多教会够糟糕吧？保罗够爱主吧？保罗还是说他也有血气，哥林多教会也是圣洁无有瑕疵的，这个才是福音当中的逻辑。首先这不是事实，其次这太简单粗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道德主义的二分法。第三还有一点，这太骄傲，这太自义，这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或许我觉得这话反过来说可能更贴近事实，也更贴近福音的精神，就是你说我自己代表了糟糕软弱罪恶的一方，而批评我的人常常是有道理的，或许这样说更贴近福音的精神，也更贴近事实。所以各位同学们，我特别希望你们无论是在以后的学习当中，还是在更以后的牧会当中，咱们首先把这个事实给认下来。什么事实呢？就是放心吧，伟大的使徒保罗承认说他会在血气中行事，你我也常常会在血气中行事，咱一起先把这个事儿认下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不服也得认下来，因为这 是对上帝、对自己坦诚，也是真实认识自己、真实信靠上帝、真实悔改的福音的前提。这是福音的逻辑。因为承认自己很血气，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糟糕无用。各位，我们学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每一个神学生都承认说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咱们同学谁不承认？期末打零分啊，没人不承认吧。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但是只要你把这个人换一个字儿，换成陶庆恩是全然堕落败坏的，张耀飞是全然堕落败坏的，陈以乐是全然堕落败坏的，这事就接受起来难了，对吧？就哦，挑战太大了，你这个有点偏颇吧，你这个我接受不了。你突然发现没有，难道陶庆恩、张耀飞、陈以乐各位同学不是人吗？大前提和小前提吗？你我既然是人，那你我是全然堕落败坏的，怎么都得认下来。如果你我不在这一点上操练自己，你我永远都不会真正有福音中的谦卑。什么叫福音中的谦卑？就是从心底里认识真理，并且被这个真理塑造，认识自己。什么是道德主义的谦卑？就是表面上说，哎呀，小弟兄什么都不会，小弟兄是我们中间最软弱的，小弟兄啊，这个小弟兄就是指自己啊。但是他内心认为说，哎，我还是这桌最属灵的，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最厉害的，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比其他人都强，是不是？那个叫道德主义的虚伪，不是福音当中真实的谦卑。如果你我不在这一点上操练自己，各位同学们，各位同学们，各位弟兄们，以后你做了牧者之后，以后你功成名就之后，以后你得到更多鲜花掌声之后，你就下不来了。你被架上去了，自己想下来也下不来了，更何况我们也不想下来。所以道德主义的谦卑跟福音当中真实的谦卑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是的，他说是的，我们确实会在血气中行事。我觉得承认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但请注意哦，即便如此，承认这一点已经很伟大了，对吧？但即便如此，保罗也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承认这一点停在这里还是不够的，因为接着保罗怎么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认下来了，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各位，如果你认下来了，你凭着血气征战依然是个问题，依然是个问题，就是嘴上认下来了，但是照常凭着血气征战。你看哈，保罗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血气的人，保罗承认自己会有罪，有冲动，有局限，有软弱，有气愤，但是他说他却没有按着血气的方法，或者说按着血气的兵器去打仗。各位，人太容易用血气的兵器打仗了，为什么？服死祭祀呀，最好用啊，常伴血气常伴你我左右啊，枕戈待旦呀，是不是？基督呢，至少在你我的心灵光景当中，我们觉得基督不常伴我们左右，我们自己的血气自我自私自义常伴我们自己左右。所以如果仇敌来了，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拿起手边的兵器，恰巧手边的兵器是自己的血气，而不是披戴基督的全副军装。所以换言之，保罗也呈现出来，一方面认识自己，一方面也呈现出来，你我都需要在福音当中操练生活和行事。当使徒保罗履行他使徒的职分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这一点， 前文，哥林多前书也好，前文也好，都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他不是依靠人的智慧、口才和能力，对不对？他是依靠什么？圣灵的大能。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才华、能力、口才、恩赐？有，并且比我们更多。但保罗说，他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而这个圣灵的大能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每一项服事当中不断地操练自己，信靠神，与基督联合，顺服他，而不是顺服自己。这一点又是一个挑战，并且这一点对于有装备、有恩赐、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挑战尤其大。各位，我多说一点哈，依靠神啊，对神学生的挑战比对一般信徒的挑战更大。一般的信徒他没什么好依靠的嘛，我是说在信仰上，在读经上，在操练上，他就单单读读经，默想默想，应用应用。那神学生可依靠的东西可多了，自己有恩赐，有能力，有知识，有解经书，还有老师，什么都有。有这些，各位，你有什么就容易靠什么，这是最自然的。但是靠圣灵的大能就提醒我们一件福音当中的事实，就是我们有圣灵。请问这是不是事实？没人敢否认，对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了，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基督，我们有神，只不过我们自己忘记了去依靠他。当然我们也有血气，有罪恶，有糟糕，也有能力，有知识，有恩赐，就看我们依靠哪个了。这依然是对我们的提醒。那么依靠圣灵的大能，接下来保罗说能做什么呢？哦，经文这一段说的太伟大了，说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同样又是战争术语。但是如果你读下来的时候，这个讲的是什么呀？传扬福音，人心归主，生命被建造起来，说的是这件事，对吧？但是保罗用的全部都是什么术语啊？战争术语，军事术语，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碍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各位，保罗用战争术语，一直用战争术语，这表明什么呀？这表明这个征战是首要的，是激烈的，是激烈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的。我们都不觉得攻破人心是首要的，对吧？我们都不觉得将各样的计谋攻破了阻碍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哎，请注意，至高很有意思，这个高叫什么高？不是他高，是至高，是自己的高。将人的心意夺回，夺回给谁啊？夺回之后放在哪里啊？不是放在自己这里，归顺服基督，就是心意夺回之后却呈现给基督。各位，这几句话几乎我认为就是我们这些弟兄们在神学院装备的目标，以及毕业之后进入牧会现场的主要服事的目的，就是宣扬福音，把福音应用到人的生命当中去。第一，攻破坚固的营垒，意思是我们服事的目的就是用神的道，特意的、故意的、专门的针对刚硬的心，把人心刺透、刺破，进攻人心坚固之处，指出他的偶像崇拜背后的结构性的罪恶，而不仅是不疼不痒的给他一个属灵按摩，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给个大拥抱回去吧。千万别这样，这样你就在糊弄人了。而神的道是要攻城拔寨，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他说呢，不仅攻城拔寨，还具体怎么攻城拔寨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碍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意思是，你在进攻人心的过程当中，也不仅只是一味的批判而已，也不仅只是声音大而已，而是要发现什么呢？各样的计谋。意思是，那些令人心刚硬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时代文化处境的人心中的偶像、罪恶和艰难。是这些东西阻碍他们认识神，这些东西是弟兄姊妹通常看不清的计谋，你作为教会的牧师要替他们看清。那些阻碍人认识神的石头，你作为神的仆人要帮他们挪去。那些人心当中隐藏着的骄傲、自大、自义和自我，你要给他们呈现出来，让他看透自己的问题和糟糕，让他厌恶自己，归向基督。这是你我的福音手艺，你必须这样干，不这样干，在主的面前就交不上账。然后第三，目的，这个进攻是一个开始，进攻的方式是计谋、自高之事攻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意思是，你把他圈在最终的目的，不仅是让他认识自己生命的绝望，也是为了把基督活活的指给他看，基督十字架活化在他的里面，既能刺透他，又能安慰他，还能使他的心真正的柔软下来。如果你在以后的牧会的讲道、探访、服侍当中不能这样做，你就是在糊弄他。归顺基督才是最终的目的，要让他知道，除非去向耶稣基督那里，否则你要告诉他，他毫无出路。各位同学们，你突然觉得又大又难，对吧？各位同学们，为了练就这一福音的手艺和技艺，你们需要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在阅读中，在思考中，在实践中，在装备真理中，不断地去操练这一点，对付自己的同时，也让真理占据我们的头脑，占据我们的心。真理若不先占据我们，你妄想让真理借着你占据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占据自己的方式是像保罗那样承认自己是有血气的，占据自己的方式是像保罗那样虽然看透了自己那么糟糕，还是要靠着福音去不以血气为兵器征战。占据自己的方式是对付自己，操练信靠基督，然后才能操练福音的手艺。是的，福音的手艺是这样操练出来的。为此，我有几点对各位同学的劝勉，这几点是我过去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神学沉思录》，是对当代的这个时代的神学的一个反思。接下来呢，我全文阅读给大家，我想阅读给神学生是非常适合的。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教会对神学的基本认知和第一印象几乎不可避免地沦为意识形态式的、理性主义式的、系统神学式的，貌似条理清晰，实则骨瘦如柴。或者说，这一代的传道人大多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套 正确的教义结论，却难免在神学的学习、真理的思考、福音的应用当中无法自拔的沦为意识形态的正确结论的灌输，丧失咀嚼能力总是我们消化不良的主要原因。第二，越来越，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于一种基要主义的方式来学习神学、理解神学和应用神学。说的尖锐一点，红卫兵的气质漫山遍野，不是读几本书就能盖得住的，这需要几代人的对真理的消化、吸收和应用。换成通俗的话说，过去这些年我们整体上的神学素质叫做傻大黑粗、钢铁直男癌、简单又粗暴。其实这话足以描述许多人的神学素养和教牧水平。然而这话应该算是尖锐还是尖刻，主要取决于你的神学素养，或者也取决于我的教牧水平实在太低，因为这话我强压了三次也没压住，还是说出来了。如此，教会就容易在一代人之后迅速失去福音的热忱、奉献的心智以及真理的深度和丰富多彩。你知道，这是死正统的终极命运，也是营养不良的必然后果。如此，教会缺失福音不断降临每个教牧现场的勇气和智慧，人们离真理的距离、牧师与真理的距离、弟兄姊妹与真理的距离，就会永远保持在八竿子之外，打不着。讲台上的每一句话说的都是对的，人们觉得跟他毫无关系。第四，我们永远都是拿起系统神学的大锤、正确结论的大棒一通锤打，另加一闷棍，与此同时却几乎遗忘了古老的福音记忆，剑出西安，攻城拔寨，破心中贼。所以醒一醒，闷棍和手术刀虽然都令人疼，但绝不是一样的器材。人们似乎忘记了真理本身自带的技能，尖锐而不可避免的挑战，大能而充满安慰的医治，回应时代、回应人心、回应处境的力量。所以你我可以省察一点，我们是故意忘记了，还是原本就不会？教会需要将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文化场景和每一个独特的人心幽暗当中，用各样的智慧切中时代的要害，攻破人心那坚固的营垒，把阻碍人认识福音的石头挪去，将人的心意夺回，呈现给基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又臭又硬的。第五，我发现这些年间对许多教会而言，十字架越来越多的仅仅被归为系统神学横杠救恩论的教义范畴，与此同时十字架也越来越快速地逃离了国度横杠末世论的圣经神学范畴。十字架在许多人那里被一摔两半，并且是互相为敌的两半。这是自由主义过去100年已经走过的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滑向自由主义。这些年来，中国教会对前者，就是系统神学救恩论的强调，我们感恩使得一代的传道人被真理系统装备起来，建立了教义神学的根基，值得感恩。但千万别以为你只要是一脸严肃、缺乏幽默感，就像加尔文了。 这些年来，中国教会对后者，就是国度末世论的缺失，使得一代的教会画地为牢，自诩正统的同时，无情地在福音中抛弃了这个世界。意思是信仰在时代、文化、处境、人心中严重缺席。一言以蔽之，我们缺乏人文的训练、历史的维度、健全的常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福音的逻辑。然而我们几乎忘记了，在初代教会使徒们那里，十字架首先是一条跟随主基督的道路，一场搅乱天下的福音运动，一套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无论如何，都绝不仅仅是我们自以为的井口的那片天。第六，失去末世论视角的救恩论，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辨，并且是蹩脚的。以此为操作系统的教牧实践，要么自高自大，就是看谁都不正统；要么自说自话，就是见谁都不说人话，从来无论哪个问题都是从三位一体开始聊。自二十世纪以来，这一信仰的征战，无论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教会建造当中，从来都是如此的尖锐而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末世论的维度之下，十字架的信仰意味着巴比伦的文化场景、人心的偶像林立、世间的艰难、时代的挑战，其实一直构成了主基督的教会和这个世界最大的张力和冲突，以及最深刻的福音临场的时代场景。忽略了这一个张力和冲突的后果，就是把自己躲在正确的神学理念当中，却屏蔽了真实的世界，最后正确到盲目、愚蠢、冷漠、自私、专顾自己为止。第七，救恩论压倒了教会论，通常是改革中初学者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基本人文素养的传道人而言。深入骨癌的基要主义气质，外加蹩脚的理性主义流毒，自带苦大仇深的气质，犹如教会的纠察队，几乎唯一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找毛病，动辄为一个神学观念不惜献身。但请注意，教会论压倒了末世论，通常是做了十年牧师之后的主要桎梏。特别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家长制的传道人而言，官僚主义的腐朽气质弥散整间教会，外加缺失了末世论维度的思考，自带东方帝国的气质，犹如教会的保卫科，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我保护，墨守成规，习惯了画地为牢，自说自话，死气沉沉。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作为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这篇随笔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指向别人，而是为了省察自我。尖锐之处其实是故意为之，我们自己批评自己总好过到一个地步，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悔改。然而长远，无论怎么说，长远的福音国度的使命、当下的信仰的挑战以及彼此相爱的真实关系，总归还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阿们， 阿们， 阿们。愿主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的装备，也祝福你们以后的服侍。